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往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红烛摇曳，照亮满堂幸福，阖家团聚，共度团圆时光，点燃爆竹，燃放旧年烦恼，烟花绽放，吉祥从天而降。春节来临，享受快乐时光，我们也祝您全家生活甜甜美美，日子和和顺顺，共度幸福佳节，瑞犬年春节吉祥。各位好，我是英超，再次在这儿给大家拜年了。今天我们继续展播迎春特别策划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系列，为您分享的是美国科幻魔幻动作影片《加勒比海盗五：死无对证》的电影故事。不知道这部影片您看过了吗？ 2017年5月26日，电影《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在国内上映，这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的第五部影片。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应该能够感觉到，从第三部开始，这个系列推出新作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是剧本创作的速度放慢了，另一方面源于主演约翰尼·德普本人。2004年和2007年是蜘蛛侠系列电影上映的年份，德普的女儿非常喜欢蜘蛛侠，德普听说这事儿后心里很不平衡，他生怕女儿会因为蜘蛛侠而冷落自己，所以加快了《加勒比海盗》系列续集的拍摄。不过后来他的女儿长大懂事儿，不会因为电影而影响对父亲的喜爱，所以德普也就不再急着拍续集了。电影《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不知道您是否看过呢？这部影片讲述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这部影片在国内取得了11.79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早在2013年，影片还处于筹备阶段的时候，迪士尼就公开了这部影片的名字，在咱们国内叫做《加勒比海盗五：死无对证》，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影片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在英国上映，名字就叫《加勒比海盗：萨拉扎的复仇》；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使用的则是其他的名字。这并不是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电影名称的翻译不同，而是因为《死无对证》这个名字在很多国家无法注册，所以不得不选择重新起名。但是，影片的制作人员表示，名字虽然不同，但是对故事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毕竟名字不是那么的重要。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的故事。 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 再现吸金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九位，美国科幻动作影片《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累计票房11.79亿元人民币。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自从威尔特纳击败了海盗戴维琼斯，成为飞翔的荷兰人号的新任船长之后，他就获得了永生的权利。但是代价是被大海诅咒，每过10年才能上岸一次。他的儿子亨利特纳为了解除他的诅咒，从小就打探各类大海的传说，听说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可以破除一切诅咒之后，他独自一人出航，最终在海底找到了飞翔的荷兰人号，并如愿地见到了威尔。 爸爸， 亨瑞，你来干什么？ 我说不会找到你。 看看我这样子， 我不在乎。 荷兰人号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们发现你了，回去找你妈妈去。 不， 快点走，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不走，我不会罢休的。你就是把我扔下船，我肯定还不回来的。 我是被诅咒困在这里的， 这些我都知道。我有办法打破你身上的诅咒，让你离开荷兰人号。 儿子，不行。 有一件神器，神器掌控着大海的一切神力，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可以救你。 儿子，三叉戟你是找不到的。 我连你都找到了。 那是传说而已。 就像你和杰克·斯巴鲁船长的传说，杰克会帮我找到三叉戟。 不许去找杰克。永远别回大海，不能再这样陷了。 陷了海盗，你拦不住我。我只想要你回家。 9年以后，亨利来到皇家海军的君王号上服役，一边继续打探三叉戟的消息，一边寻找传奇海盗杰克·史派罗。这天，君王号驶进了魔鬼三角区，被萨拉扎船长率领的沉默玛丽号歼灭。萨拉扎被人称作海上屠夫，他曾是风光无限的船长，一心想要铲除所有的海盗，但是后来遭到诅咒，被困在了魔鬼三角区，而且他和他的船员都变成了不死不灭的亡灵。萨拉扎在清理君王号时发现了幸存下来的亨利，得知他在寻找杰克·史派罗，立刻变得兴奋起来。 杰克·史派罗，你认识他吗？ 只听说过他。 你在找他吗？你在找他？ 是的。 这么多年，我们被魔鬼三角区诅咒，一直困在这人间地狱。逃离这里的关键，就是 Jack Sparrow。还有他那该死的罗盘。不不不，不用害怕，孩子，我一向会留下个活口作为见证。帮我去找到斯贝尔，带个话给他，就说船长萨拉查，萨拉查，告诉他我一定会重见天日。到了那天，我会直接找上他的门，能告诉他吗？求你了。 好的， 我想亲口告诉他，但是死人开不了口。 萨拉扎放走了亨利，让他借助一块浮木飘到岸上。亨利听说杰克已经被皇家海军抓住，于是偷偷地跑进监狱来找他。突然有人从背后勒住了亨利的脖子。 打你的剑给我。 我没有剑。 当兵的怎么会没有剑？ 我因为叛逃被通缉。 看来你不是个好兵。 我要找一个海盗 Jack Sparrow 船长。 那你今天可真走运，因为我刚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船长 Jack Sparrow。 不可能，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就是你，伟大的 Jack Sparrow 怎么会是一个坐牢的酒鬼？你的船呢？船员呢？裤子呢？ 伟大的海盗从不在意这些小细节。 你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吗？我冒着生命危险混进来，你真的就是那个 Jack Sparrow？ 最该问的是你是谁。 我是亨瑞特纳，是威尔特纳和伊丽莎白斯万的儿子。 他们俩生了你这个坏小子。你妈妈是不是跟你提起过我？ 没有。 别不好意思，她梦里还叫我的名字吧？ 她没提起过你。 我们说的是那两个人吗？男的被诅咒，女的一头金发，很固执，撅着嘴，脖子像长颈鹿，还有一对丰满的。 是的，是的，就是他。请你听我说 Jack， 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我知道怎么救我的父亲，有一件神器可以打破诅咒，让他离开荷兰人号。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 啊。你要找到这件宝贝，得靠谁也看不懂的地图。 从没听说过。 这里还关着一个女孩，她有那张地图。月亮已经变红，三叉戟就要现世，你将成为掌握大海的人，就像从前那样意气风发，伟大的。Jack！ 真是对不起，你还在说啊，我应该是睡着了。 还有一件事情，有个人让我把话带给你，一个叫萨拉查的船长。 我是认识一个西班牙人，他有个西班牙名字 Pima Tudema， 海上屠夫。 他？不，我跟你说，他死了，死得透透的，船都沉了。 就在魔鬼三角区，他要来找你，就像鬼故事里讲的那样，他要来复仇。 我才不信。他都说什么了？ 他说你的罗盘是他逃脱的关键，死人大军现在直奔你而来，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是你唯一的希望。我们达成共识了。 尽管杰克船长想要重返大海，但现在的他却是非常的落魄。自从心爱的海盗船黑珍珠号被黑胡子封印在玻璃瓶里之后，他就霉运缠身。因为不能出海，而且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船员们纷纷弃他而去。当时灰心丧气的他跑到酒馆里用罗盘换了酒，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被海军发现，于是才被抓进了监狱。不过亨利联合了杰克昔日的船员，在杰克被处决之前救走了他，顺便亨利还救了一个叫卡琳娜·史密斯的女人。卡琳娜是一个天文学家，从小就开始研究未曾谋面的父亲留给他的伽利略日记，那本日记中藏有寻找三叉戟的线索，而卡琳娜也把找到三叉戟作为毕生的愿望。但是政府一直把她视作女巫，认为她所坚信的科学都是巫术，并一心想要处死她。逃脱之后，杰克、亨利和卡琳娜达成了共识，决定共同去寻找传说中的三叉戟，来打破一切的诅咒。因为杰克放弃了自己的罗盘，所以他对萨拉扎的诅咒也失去了效果。萨拉扎离开了魔鬼三角区，重见天日的他决心去找杰克复仇。此时杰克船长的死对头赫克托·巴伯萨阴差阳错地拿到了杰克的罗盘，而他与杰克为敌，他知道杰克在寻找三叉戟，所以他选择和萨拉扎合作，企图共同对抗杰克，而萨拉扎却对他怀有敌意。 我就是船长巴博萨，我站在您面前怀着真心诚意。 怀着真心诚意？都听到了吗？这个海盗跟我提诚意，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诚意，伙计。我的剑敲一下，你的人就会死一个，所以有话快说。开始。有什么话还是赶紧说吧。这是 Sparrow 在哪儿？ 杰克去海里找三叉戟了。 不，那是死人的事情。 三叉戟能掌控大海。 不不，没有这种东西。无论什么宝贝也救不了他，他死定了。你也是， 只有我才能带你找到他。我保证你明天日出之前就能要了杰克的命，否则你就要我的命，这样你同意吗？ 带我去找他，我就让你还能说话。 我向你保证，多谢您不杀我的船员。 好吧，你就带着剩下的人，活人跟我们结盟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刚亮的时候，巴布萨和萨拉扎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萨拉扎有些不耐烦，举着剑来到巴布萨的身边。 出太阳了，你的时间到了， 过来。我不是要否认，太阳完全升起协定才算到期，这只是一束光，离太阳完全升起还早着呢。我知道您是个讲信用的人。 信用？你还不了解我。 我知道被杰克打败的滋味，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你又不知道我是谁。 我听说过一个强大的西班牙船长，他是海上屠夫，他令人闻风丧胆，因为他注意杀了上千人。 不是普通人。 不 是海盗。 在萨拉扎的率领下，沉默玛丽号所向披靡，击退了所有围攻自己的海盗船。至于那些投降求饶的海盗，萨拉扎也没有留给他们生还的机会。在众多遭受攻击的海盗船中，有一艘是年轻的杰克所搭乘的。当时杰克还只是一个水手，他的老船长在这场战斗中丧生，临终之前把象征船长的罗盘交给了杰克手里。杰克接过罗盘后决定奋起反击。杰克将沉默玛丽号引诱到了魔鬼三角区，在那里萨拉扎和他的船员们受到诅咒，被吞噬在无尽的黑暗之中。而杰克一战成名，得到了众多海盗的信服和拥护。 他夺走了我的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和痛苦。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没有，船长，看那儿。我就说会找到他。 发现杰克的踪迹之后，萨拉扎立刻追了上去。为了活命，杰克、亨利和卡琳娜逃上了岸。因为萨拉扎受到诅咒无法上岸，所以他只好让巴布萨带人去追。跑过了大半个岛屿，他终于抓住了杰克。黑胡子曾被巴布萨打败，他的宝刀也落在了巴布萨手中。巴布萨用这把刀打破了玻璃瓶，随后把瓶中的小木船扔进了大海里。不一会儿，这艘毫不起眼的小木船就变成了巨大的黑珍珠号。巴布萨带着他的手下登上了船，还把杰克、亨利和卡琳娜绑到了船上。当他得知亨利和卡琳娜能够帮他找到三叉戟之后，决定暂时饶过他们，并由卡琳娜掌舵。到了晚上，卡琳娜根据伽利略的日记观测天空，这本日记引起了巴伯萨的注意。 这是你从哪得来的，小姑娘？我知道这本书，多年前他被人从一艘意大利船上偷走了。 被偷走？不，你搞错了。 我印象很深刻，封皮上应该有一颗红宝石。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显然他是个科学家。 嘿，显然他是个偷东西的贼。 我绝不会允许一个海盗玷污我父亲的名誉。这日记我生来就有，父亲把它和我一起留在孤儿院门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哦，这么说你是孤儿？那你叫什么？ 和北方最亮的星座同一个名字。 那应该就是卡琳的。 卡琳娜·史密斯，你还懂点天文？ 我是个船长，我知道哪颗星星能带我返航。 听到卡琳娜·史密斯这个名字之后，巴博萨显得有些惊讶，他仓促地离开卡琳娜。这时杰克凑了过来。 我不得不说，巴博萨，你长得可真不是一般的丑，你怎么就能生出这么个漂亮俊俏的女儿呢？ 她妈妈死了，我这当爸爸的虽然混蛋，可我也盼着女儿好。我把她送到了孤儿院之后再没有去看她，我留下个红宝石以为她能过得好一点，没想到她会去研究日记本里的东西，还当成了人生志向，结果又找回到我这里。三叉戟我一定能得到。 最终在巴布萨的帮助下，杰克一行人在大海深处找到了波塞冬的三叉戟。可这时萨拉扎也带着他的亡灵海盗们追了上来，他将杰克等人击退，夺走三叉戟，并利用三叉戟所蕴含的海洋之力将杰克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关键时刻，亨利将三叉戟折断，三叉戟在破碎的时候释放出神力，打破了一切诅咒。紧接着萨拉扎就恢复成了人形，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杰克的追杀。与此同时，周围的海水也开始肆虐起来，为了确保杰克等人能够平安脱险，巴布萨牺牲了自己，选择和萨拉扎同归于尽。在他死前最后一刻，他向卡琳娜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父女二人虽然相认，但很快天人永隔。顺利脱险之后，杰克、亨利和卡琳娜站在船边，看到卡琳娜久久不能平静，亨利来到了他的身边。 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一瞬间我感觉拥有了一切，现在又什么都没了。 不是都没了，史密斯小姐。 这时亨利将伽利略的日记递给了卡琳娜。 巴博萨，我的心是巴博萨。 后来亨利带着卡琳娜回到家，和母亲生活在了一起。这一天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海盗船，亨利仔细一看，居然是飞翔的荷兰人号。当初三叉戟被打破的时候，威尔的诅咒也被解除了，恢复人样的他回到了家乡，和妻子孩子团聚在一起。而杰克·史派罗选择继续出发，驾驶着黑珍珠号向着更远的地方航行。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或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加勒比海盗》电影的系列其实是根据海盗小说改编而来，不过和原著相比，电影在剧情和人物关系方面做出了大量修改。电影《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镜头，年轻的杰克·史派罗击败了萨拉扎船长之后，赢得了许多海盗的尊重，每一个海盗都献出了自己的信物给杰克，其中就包括那个非常有特色的船长帽。这一点和原著小说中有很大的出入。在小说当中，杰克身上的每一个配件都是由很重要的海盗头子或者有权势的人赠送的，而老船长在临终之前送给杰克的也不是罗盘，而是船长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加勒比海盗》第五部《死无对证》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